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93集，魏无羡提着一堆馒头、面饼、水果，心头一慌，强自镇定，在附近街上找了一通，仍是没见到江城，他这才彻底慌了，拉住一旁的一名补鞋匠道：“老伯，刚才这里坐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公子，你有没有看到他去哪儿了？”补鞋匠抿了抿一根粗粗的线头，说道：“ 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 啊，是啊， 我手里有活没怎么看清，不过他一直盯着街上人发呆，后来我抬头再看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就不见了，应该是走了吧。” 魏无羡喃喃道：“ 走了？走了？ 恐怕是回莲花坞去偷遗体了。”疯了一样，魏无羡拔腿就跑，往来的方向跑。他手里提着一堆刚买的吃食，沉甸甸地拖他的后腿，奔了一阵，他便将他们抛在身后。可是奔出一段路后，他就开始头昏眼花，体力不支，再加上心头发慌，双膝一软，扑到了地上。这一扑，扑了他满脸的灰泥，口里尝到了尘土的味道。魏无羡胸腔中涌上一股铺天盖地的无力和恨意，拳头在地上重重一砸，大叫一声，这才爬了起来。他折回去，捡起之前扔在地上的馒头，在胸口擦了擦，囫囵两口便吞下一个，牙齿撕咬血肉一般的狠狠咀嚼，咽下喉咙，梗得胸口隐隐作痛。再捡起几个塞进怀里，拿着一个馒头边吃边跑，希望能在路上就截住江城。可是直到他跑回莲花坞，夜空中已月明星稀，他也没在路上见到江城的人影。魏无羡远远望着灯火通明的莲花坞，手撑着膝盖不住喘气，胸腔和喉咙蔓延上一股长时间奔跑过后特有的血腥气，满嘴铁锈味，眼前阵阵发黑。魏无羡心道：为什么没追上江城？我吃了东西，尚且只能跑这么快，他比我更累，打击比我更大，难道还能跑得比我快？他真的是回莲花坞来了吗？可是不回来这里，他还会去哪里？不带上我，一个人去眉山？调息片刻，魏无羡还是决定先去莲花坞确定一番。贴着那一段墙前行，魏无羡心中有一个声音，几乎是在绝望的祈祷：这次千万不要再有人在教场上谈论江城的尸体了，否则他能怎么样？怎么样都不能，他无能为力。莲花坞已经毁了，江风眠和于夫人都没了，江城也不见了，他只有一个人，孤身一人，连一把剑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办不到。魏无羡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力量是这样渺小，在岐山温室这个庞然大物面前，无异于螳臂挡车。魏无羡的眼眶热得几乎又要滚下泪来。他转过一道墙弯，忽然迎面走来一个身穿炎阳烈焰袍的人影，电光石火之间，魏无羡便将这个人擒住了。他左手牢牢锁住这个人的双手，右手掐住他脖子，压低声音，用他能拿出来的最凶恶歹毒的语气威胁道：别出声，否则我一下就拧断你的喉咙。这个人被他死死制住，忙道：魏公子，是我呀。这是个少年的声音。魏无羡一听，第一反应是，莫非是我认识的人，穿着温家的袍子混在里面卧底的？可这声音完全耳生，这念头旋即被他推翻，他手上更用力了：别想搞鬼， 这少年道：“我不搞鬼，魏公子，你可以看我的脸。”魏无羡心道：“看他的脸，莫非他在嘴里藏了什么东西，准备喷出来？”魏无羡满心戒备地拧着这个人的脸转了过来，只见这少年眉清目秀，周身有一种青色的俊逸，正是昨日他们往里窥看时见到的那名岐山温氏的小公子。魏无羡心中默然，不认识。他把这少年的脸转回去，继续掐着他的脖子低声喝道：“你是谁？”这少年似乎有点失望，我是温宁。魏无羡皱眉道：“温宁是谁？”心中却想，管他是谁，反正是个有品级的，抓在手里说不定能换回人来。温宁讷讷道：“我前几年在岐山的百家清谈盛会上，我射箭。”听他吞吞吐吐，一股焦灼冲上魏无羡的心头，他怒道：“你什么你结巴吗？”温宁在他手里吓得一缩，似乎想抱头蹲下，轻声道：“是啊。”魏无羡看他这副胆小可怜又磕磕巴巴的模样，却忽然想起来了点什么。前年的岐山百家清谈盛会，百家清谈盛会，射箭啊，好像是有这么个人。魏无羡试探着问道：“你是那个温什么来着？射箭射得不错的那个？”温宁猛点头，喜道：“是我。昨天我看到魏公子，你和江公子，心想你们可能会再来。昨天你看到我了？看到了，看到了，我却没告诉别人。不会的，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温宁这句难得没有结巴，而且语气坚定，犹如立誓。魏无羡惊疑不定，温宁又道：“魏公子，你是来找江公子的吧？”魏无羡道：“江城在里面吗？”温宁老老实实的道：“在。”闻言，魏无羡心念如电转，江城在里面，莲花坞我是非进不可了。用温宁做人质？不顶用，温朝怕是不喜欢这个温宁，拿他做人质根本没用。还有，他究竟是不是在撒谎？他不是温家的人吗？可是他昨天确实看到了我们，却没告发我们。如果我放开他，他究竟会不会出卖我？温狗里会有这么好心的人吗？若要确保万无一失，只能……魏无羡心头闪过一丝杀机。他原本并不是杀性重的人，但是家门遭遇大变，累日来已是满心恨火，形势又严峻，不容他再留人善。只要他右手一用力，就能把温宁的脖子拧断。正思绪纷乱，温宁道：“魏公子，你是要回来救江公子的吗？”魏无羡直骨威权，冷冷地道：“不然呢？”温宁竟然紧张地笑了笑道：“我就知道，我可以帮你把他救出来。”刹那间，魏无羡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愕然道：“你帮我救？就是现在，我马上就能把他带出来。刚好，温朝他们都出去了。”魏无羡紧紧抓住温宁：“你真的能？能？我也算温家的世家子弟。”手下也有一批门生听话。听话？听你的话杀人吗？不是，我的门生从来不胡乱杀人的。江家的人我也没杀过，我是听说莲花坞出事了，后来才赶来的。真的？魏无羡瞪着他心道：“他安的什么心思？撒谎？虚与委蛇？可这谎撒的也太荒唐了，以为我是傻瓜吗？”可怕的是，魏无羡竟然真的从心底生出一股绝处逢生的欣喜若狂。他心里把自己痛骂了个狗血淋头，愚蠢没用，荒唐匪夷所思，异想天开。 可是他只身一人，无仙剑无法宝，而墙内驻扎的是成百上千名温家修士，也许还有那个温竹流。魏无羡不怕死，他只怕死了还救不出江城，辜负江丰棉和于夫人对他的托付。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寄以希望的对象竟然真的只有这个加起来总共只见过三次面的温家人。魏无羡舔了舔干枯的嘴唇，色声道，那你能不能帮我把江宗主和江夫人的遗体……不知不觉间他也结不起来，说到一半，想到自己还用一个威胁的姿势揪着温宁，连忙把他放开，但还是藏了后招。如果他一放开温宁就逃跑叫喊，他便立刻把温宁的头颅打穿。然而温宁只是转过身来，认真的道，我一定尽力。魏无羡浑浑噩噩地等待着，他一边在原地转圈，一边心道，我怎么了？我疯了吗？温宁为什么要帮我？我为什么要相信他？万一他骗我，江城根本不在里面。不，江城不在里面才好。没过一炷香，那个温宁居然真的背着一个人悄无声息地出来了。那人浑身血污，脸色惨白，双眼紧闭，伏在温宁背上一动不动，正是江城。魏无羡低声道，江城，江城。伸手探了探，尚有呼吸。温宁对魏无羡伸出一手，在他掌心放了一样东西，道，江公子的紫电 我带上了。魏无羡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想到刚才还动过要杀了温宁的心思，讷讷的道，谢谢。不客气，江先生和江夫人的遗体 我已经让人移出去了，之后再转交。 此地 不宜久留，先走。不消温宁多说，魏无羡接过江城要背在自己身上，谁知第一眼就看到了一道横在江城胸前血淋淋的鞭痕。魏无羡道，解鞭。温宁道，温朝拿到了 江家的戒鞭，江公子身上应该还有其他的伤。魏无羡只摸了两下，江城至少断了三根肋骨，还不知有多少伤是没看到的。温宁又道，温朝回来发现后，一定就会在云梦一带到处抓你们了。魏公子，如果你相信我，我可以先带你们躲到一个地方去。如今江城身受重伤，急需用药和安养，肯定不能再像之前那样颠沛流离，饥一顿饱一顿的了。他们的处境几乎是寸步难行，走投无路。除了仰仗温宁，魏无羡竟然完全想不到别的办法。在之前的一天里，魏无羡绝不会想到自己和江城竟然要依靠一名温家子弟的帮助才能逃出升天，换个时机也许还会宁死不屈。但此时此刻，魏无羡只能说多谢。温宁摆手道，不用。魏公子走这边， 我有船。魏无羡背着江城找到了温宁预先藏好的船只，把江城安置在船舱内。温宁先简单给江城清理伤口，包扎敷药一番。看着温宁娴熟的动作，魏无羡不由得忆起当年在岐山百家清谈盛会上时见到温宁的模样。那场清谈盛会，也就是他、蓝忘机、蓝曦臣、金子轩、射箭得前四名的那一年。当日那场射箭比赛还未开始之前，他一个人在不夜天城里晃荡，晃着晃着穿过一片小花园，忽然听到前方传来弓弦震颤之声。魏无羡穿林拂叶而入，只见有个身穿白色青衣的少年站在那里，对着前方的一只靶子拉弓放弦。 这少年的侧颜很是清秀，拉弓姿势标准且漂亮，那只靶子上一点红心里已经密密麻麻地扎满了羽箭，这一箭也是命中红心，竟是力无虚发。魏无羡喝彩道：好箭法。那少年一箭中地，从背上箭筒里抽出一只新的羽箭，低头正欲搭弓，却冷不防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从旁边冒出来，吓得手一抖，羽箭落到了地上。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